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20点01分，在这样一个特别充满了甜蜜爱意的日子当中，也就是七夕当中，我们在今晚的电波当中跟大家继续相见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这里呢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在这儿和各位相约。我相信今天晚上还在守候在我们的声音啊，也就是我们的电波前，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端前的，一定都是真爱了。当然，可能你们跟我一样是单身。不过没有关系啊，毕竟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的七夕佳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不亲自去秀恩爱，但是呢，我代表着我们这个是吧？然后今天呢，请到了一对非常爱唱歌，同时呢颜值非常高，同时呢他们俩还是一对儿，也就是情侣档哦，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来撒狗粮了，各位你们要接招喽！还是在正式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希望各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最简单也就是最传统的方式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毕竟嘛，每次直播间当中都会有非常重磅的嘉宾，所以希望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一样的来参与节目。那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有我们的直播间一啊，那里面呢有一个横杠啊，里面有好多选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一栏，各位只要点击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啦。当然了，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期待各位赶快加入进来。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在直播间打招呼了，月月晚上好，您是没有去过七夕是吗？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月月在这个白天工作的时候啊，办公室里面基本上都是见面先不打招呼，都是问，哎，昨天今天你们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呢？所以不知道各位今天的七夕节是如何去过的。当然如果要是今天晚上没有安排的话，当然还是欢迎各位跟月月一起哈，用声音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来感受浓浓的爱意。当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反正我是听到了我的同事小哥哥小姐姐们啊秀了一波恩爱了之后，反正觉得有点丧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继续来一波狗粮，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甜蜜啦，毕竟是七夕节，同时我们也是请到了一对情侣档哈。那我在这铺垫了这么多，到底是如何的甜蜜，我们先请我们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哈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孙永新啊，来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旁边呢，这位漂亮的妹妹是我的女朋友 啊。Q 了一下，那旁边漂亮的小妹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李秀珍，旁边这位小哥哥是我的男朋友。 哦，真的好甜啊，因为我今天还 Q 了一下，毕竟今天七夕节，大家也是这个是吧，所以说呢确实打招呼的方式也都不一样了，而且也是带着浓浓的爱意。那今天其实我知道二位是学生，而且好像也是学音乐专业的是吗？ 是的 是的 啊，你们学的是什么专业？ 流行演唱。 流行演唱，所以你们两个是一个班的吗？ 是的， 是一个班。 哇，天哪，那平时岂不是要不停的情歌对唱之类的？啊，有吗？还是 有啊。 啊，有啊，是吗？哎呀，我好期待啊！因为今天其实我请二位到来，然后不仅是来唱歌，然后表达你们的爱意的同时，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学习音乐的这样一对啊，日常在生活当中，在学校当中是怎么样把音乐融入自己的生活的？那这样，我们先闲话少说，因为呢，我们是有很多个很好玩的板块，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同时二位要好好表现，因为这个歌曲这个片段，我们将会提供给下个周一。也就是我们的 C 位榜当中，其实每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些歌手，他们都会带着自己最爱的歌曲来，同时也会加入我们青年榜单。那之后呢会有月榜周榜，同时在年终我们还会有一个年终盛典，所以还是非常期待，含金量很高哦，所以待会儿一定要好好表现好不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主打歌， 哇哦 ，C 位主打歌来了。那 C 位主打歌主打的是什么歌呢？你们二位想唱什么歌？ 先来一首《告白气球》。 告白气球， 周杰伦的。 好呀，好呀。这个你们之前有经常唱吗？ 就是也偶尔唱过几回吧。 唱过几回，就是你们一般是男生给女生唱还是怎么样？ 我给他唱。 哦，我明白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由我们的二位，我们的情侣档，也就是李秀珍和孙永新，为各位带来充满节日气氛、充满这个甜言蜜语的《告白气球》。 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蝴蝶玫瑰，你仔细捉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营造浪漫的约会。 亲爱的别人 在那儿畔侧岸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我点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营造浪漫的余晖，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想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 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向谁的回忆， 一整瓶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亲爱的， 别任性， 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告白气球，来自我们今天的一对情侣档的歌手啊，分别是李秀珍和孙永新。各位觉得有没有被甜到，有没有被告白的感觉哈？现在我要正式进入到我的这个挖坑或者是说我的好奇阶段了。然后因为今天是七夕节，而且是我们节目少见的请到一对情侣来，好像应该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啊，所以说呢我很好奇你们两个人是从学校然后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上课什么的，慢慢的然后就变成情侣了吗，还是怎么样？当时是谁先告的白？ 不太好说吧。 不太好说吧。男生呢？ 是 哎，这里面会有故事吗？为什么不太好说吧？ 开学一段时间吧。 啊，是吗？哦，女生追的。嗯，所以你觉得他长得像张杰，然后你就追吗？ 不一样了，是吧？ 没有。 嗯，为什么？ 他长得很帅。 长得很帅，长得很帅，很像张杰。开玩笑，开玩笑。那当时是你们就是大一的时候就追了吗？ 哦，大一的时候我追了他，后来 我觉得女生如果要是追男生的话会很需要勇气。 大二的时候在一起的。 你当时有没有就是心里很忐忑的这种？ 很忐忑。 很忐忑，然后后来就是在里面再数哈，到底要不要去呢，要不要去呢，然后慢慢的就然后就去了。 对呀、 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告白的吗？ 当时也没有，就是我特别厚脸皮，就、 看不出来。 他性格比较直 啊， 就 我看到我们的那个永新一直就是刚在就是脸都快红了，你知道吗？虽然你有点黑，但我的脸相对于我们的女同学来说啦，对对对，所以你当时还记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之下？ 就当时是。寒假结束之后，开学了，后来也不是，就渐渐变热了，然后我找他去看电影 啊，主动约电影， 对，然后 还记得第一部电影是什么吗？我们的永新，该 Q 到你了，还记得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我记得是，我记得演员 、演员是一首歌。要不唱一段？ 演员里有李易峰吗？我记得 啊、有李易峰。 哦，不是，是黄渤，是黄渤、 哎。你是看到他的眼神，确认了一下眼神，发现打错了， 是 黄渤的是吗？是哪一个？还记得吗？ 是叫 记忆碎片。 哦，记忆碎片是吗？ 对对对。 哦，好，重拾一下你们的记忆碎片啊。那记得那天，哎，就是你是鼓起勇气，然后做出了一个爱的表达之后，然后立马就在一起了，还是？ 没有，我追了一段时间。 啊，还要追一段时间，你好难追哦。 对呀， 我们的小张姐好难追哦。那小张姐这边也来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的秀珍是什么感觉？就一开始的时候，初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那也不是初次了，那是就是认识了一段时间，然后一起出去看电影的。 哦， 其实在开学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他。 哦，有注意到。 对。 哦，但你是那种腼腆的人吗？ 对， 我一开始是上来是比较内向。 我们秀珍特别果断。对。一开始比较内向。 对对对。 嗯，然后呢？ 然后就熟了之后就很随意。 啊，明白明白。 然后当时还不熟嘛，然后就我就经常找他聊天，或者就出去散散步什么的。 嗯 嗯，反正而且反正很难追。 嗯， 你说的好校园好青春哦。 就是很校园很青春啊，让我觉得哎好好啊这种感觉。而且我一开始以为你们会什么为对方写首歌，有没有这样的举动，就追啊，或者是后来的过程当中。 没有， 还没有。 依能力来说我也想写。 哦，你也可以，你其实可以的，就是可以 freestyle， 没关系，这个待会儿我给你挖一个坑。那说到这儿，我们留到后面啊，就是你可以现在有一段时间思考一下，因为我们还有挑战环节，不如我就临时加一个我们的现场挑战，就是现场，描述对方，然后为对方就是想一首歌，之前的歌也行，然后现场临时唱也可以，都可以。你我现在先把这个题目设在这儿哈，不知道节目等到节目最后的时候再来展示 啊。对， 对你提醒到我， 电影是记忆大师。嗯， 记忆当时 大师， 记忆大师。哦，我知道了，因为刚刚记忆碎片，我在想是什么歌，啊，不是什么电影，我在想我的影库是不是想的，我也丢了一些记忆碎片。对，记忆大师很好看。嗯，而且你们两个当时就是慢慢的就从学校的同学慢慢的就变成了情侣，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你们班里面会有很多班队吗？ 嗯，一般吧， 一般。 有是肯定有， 有是肯定有，所以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比如说今天有没有同学很羡慕？就比如说， 其实没告诉他们 啊。哦，没有告诉。哎，你们两个是，你是指的就是来节目没告诉他们，还是你们两个是在一起没有告诉他们？ 肯定都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哦， 都知道了。 明白明白。不过我觉得，如果要是同学们知道你们来这儿，然后在这边去过一个七夕节的话，肯定觉得哇，太特别了，简直了，对吧？ 是啊是啊， 是吧？ 对， 哎，真的是也让我稍微的这个是把狗粮撒了一波了之后啊，我这波狗粮我吃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用歌曲的方式来感受一下二位的情谊。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随机放了，你们就随机唱好不好？ 嗯， 点唱歌。 好的。 相遇你不期而遇， 告别三年我们相爱，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一样的大学， 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的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 一次次耳环，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 总有一 天总有一面会发现， 我的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一起走远。 这儿等钟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 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走心，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 哦，你又擦肩而过，唱告白气球， 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我写给你的情书， 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一起走远。 哇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哦，我刚刚想说周董，很好听，很好听，来自我们的李秀珍和孙永新二位为大家共同带来的《等你下课》，原唱是周董哈，而且唱的很有味道，很好听，真的是这样。中间可能稍微是因为这个词的问题，然后稍微的这个断了一点点，但是很好听，很有感觉。 等他下课，他激动了。 然后等他下课，对对对。那你们之间在学校里面，因为就是刚刚我们的永新也说，哎呀，讲的好校园呀，是吧？因为你们两个就处在校园当中，所以那份纯洁的，就是在校园里面发生的很多很多感人的瞬间，才是最珍贵的回忆。那你们对方为你们曾经做的感人的回忆有哪些？因为刚刚那首歌里面，比如说躺在你的操场看星空之类的，那你们生活当中有为对方做过哪些浪漫的事儿吗？互相说啊，交叉着说，反着说。比如说我们的秀珍先来回忆一下，我们的永新给你做过哪些很感动的事儿啊，或者让自己很意外啊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当时要去，就坐火车去一个地方，后来我住的地方比较远，然后而且当时我提着20多斤的行李，然后就差了那么几分钟，火车就走了，我们就差了3分钟。 哦， 后来我们又等换了下午的晚上的火车，然后要坐车的时候，他们要看身份证，我就发现我身份证找不到了，然后 我们都很着急。 你怎么老找不到身份证？ 我也真的很着急。 秀珍昨天跟我说，说月姐，我那个就是身份证找不到了，所以这是第几次？ 这是无数次。 我 sorry， 我岔开了话题，就忍不住想问，好，那当时怎么办？ 就是走到火车门口，然后他们要看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然后才发现可能是当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把身份证放那儿，然后拍照了嘛。 哦。 然后我就忘拿了，他就。就我们还有十分钟车就要开了，他就出站， 哇， 然后跑着去的， 天哪， 然后去找，还好有一个好心人帮我把身份证放到了柜台上，然后他还把我的身份证号背给他听， 哇， 然后才拿回来的，就特别紧，然后跑着满头大汗。 天哪，哎，就是身份证号你是特意背过吗？还是 不是他知道我的、 不是我 想年月日 啊啊啊啊，你是全背还是只是中间那块？ 他知道我的民族是少数民族吗？ 哦，明白了，我知道了。 大概信息， 大概信息就都知道。我觉得能背过对方的电话号码，然后微信差不多，然后那个就是身份证号，真的是很厉害，很有心了。现在，因为现在很少，我觉得我现在很少能背全，比如说我男朋友啊，或者就是他们的这个号码。对，我觉得真的很有心。嗯，真的是很甜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永欣来讲一个我们秀珍曾经在生活啊学习当中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小片段，当时有触动到你，感动到你。 其实我就是他吧，是一直以来就对我都特别的，就是让我感觉到很温暖。 哦，很温暖。 就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我爱他。 嗯， 相对于他爱我来说，不及于他爱我 啊？是吗？ 对 啊， 所以我真的要日常真的是。 那你说事情，你说这个干嘛？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爱总结 啊。明白。那秀珍，你刚刚听到他说，因为感觉你爱的会更多一点，你觉得是这样吗？ 嗯，可能吧， 可能吧。我觉得 都是假的吗？ 没有没有，他特别甜，就是特别甜的在说这个话，而且刚刚一直在吐小舌头，特别的可爱，这些小表情我都有看到。对对对，然后同时我觉得他现在内心一定是荡漾的，觉得很开心。啊，那永欣，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说的是很甜的瞬间，你要不要总结了，就是摘取其中的一个片段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他可能又会说他不记事儿，忘了。 因为平常我们生活中就是有比如说有小矛盾或者有什么的时候，就会拿出一些什么事情， 嗯， 比较，然后我就说，哎呀，你以前也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不记得了， 哦， 我就记不起来那个事情， 就想不起来什么事儿，就光记得好了，是吗？ 因为可能是我对他的好太多了，他一说可能脑回路有点 明白，我就喜欢你们这种自信，而且还特别的了解对方，特别棒。其实不知不觉，我觉得我们上半个时段不仅是通过歌曲哈，而且通过我跟二位的聊天过程当中，其实我是抱着一颗好奇的心，想知道日常他们在学校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果真没让我失望，变得很甜，而且两个人在表达的时候互相都透露着那种默契感，那种很甜的劲儿。所以毕竟今天是七夕，首先呢要祝各位七夕节快乐。当然了，在我们的短暂的休息，也就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体验一下我们七夕的甜蜜感。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20:3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月月。那今天呢是七夕节啊，所以说呢再次祝福各位，祝各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时呢七夕节一定要过得快乐。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以及幸福哦。所以说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推荐重磅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是关爱你哦，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那么我们的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一啊这样的一个按钮，点击进入，里面有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栏，直接就可以看到直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当然了，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互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毕竟应了这个七夕节，我们请到了一对情侣歌手，同时呢也是在校的学生，还是同样的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我是来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李秀珍同学。 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孙永新 同学。为什么刚刚突然想要加一个同学？而且今天真的很感觉特别好，让我感觉仿佛回到了校园里面。然后他们两个包括我就是坐在书桌前，然后同时他们俩还是一对儿，然后边唱着这个好听的小情歌，然后边分享着自己的恋爱故事啊。如果要是各位在今天暂时没有办法就是跟爱人一起过节的话，也可以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留言互动，一起度过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其实上半时段我是了解到了我们的小情侣啊，今天的一对歌手，他们呢就是日常在学校的一些点点滴滴。那这样我们下半场还是先用歌曲来开启我们的下半场。那接下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默契度大考验啊，我们边唱歌边放松一下好了。准备接受我的默契度大考验，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一首歌曲。 这一切兀自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 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天边边缘，我也 去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 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的病。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一步才落在何地。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 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 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我来陪 天哪，我就想问各位一句哈，你们听到最后，我们的永新说了一句“我来陪了吗”？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孙永新和李秀珍为各位带来的《需要人陪》，也是原唱是王力宏哈。那这首歌前两天确实也是引发了又一波潮流，因为这是一首很久以前就出来的歌，但是呢，前一阵是因为一个电影，然后引发大家又一波的传唱，而且确实它可能点到很多人内心当中很柔软的部分。 是的， 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另外的一个人来陪伴哈。我看到我们的网友今天也是估计也是跟我一样不过没关系，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七夕节哈。现在呢我们的网友说了，衷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还有所有的人，所有的情人都终成眷属，七夕节快乐，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你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同时还送来了礼物哈，感谢你，也祝你七夕节快乐呢。刚刚他们为各位带来的三首歌，不管是我们的告白气球，还是我们的等你下课，还有需要人陪，有没有吸引到各位呢？我刚刚说我准备了一个默契度的大考验，然后是这样的，我会问一些简短的问题，请你在两秒钟之内作答、对，很简单， 两秒啊， 很简单，就是关于对方的啊，就看你们对对方有没有了解，然后同时呢，对方必须立即做出判断，是或不是，一定要说最真实的东西，好不好？对，然后接下来请听我的问题，真的很简单，不要紧张啊。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要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另一端有情侣来共同听或者看我们节目的，也可以互相测试一下啊。如果要是那个对方是吧，就可以跟他聊一聊。 我觉得我就在搞事情啊，不让大家好好的过七夕节。不过没有关系，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的情侣默契度大考验。第一个题，我先请我们的用心来回答。 好慌。 第一道题，请听题：秀珍吃苹果的时候会削皮吗？ 她不吃水果。 啊，不吃水果。真的假的，秀珍？ 很少吃水果。 哦，是吗？ 真的很少。 真的吗？ 宋老师天天在吃 苹果，我都没见苹果在他的就是范围内出现。 范围内。 我不爱吃苹果。 哦，真的是吗？是真的是实情就是这样是吗？ 对，实情是这样。 哎，完了。 哎，没问着。 今天第一道题就我自己中着了。好的。毕竟节日嘛，也是比较特别的，哈哈。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秀珍来回答第二道题，对方的口头禅是？ 他的口头禅没有吧？ 有吗？ 没有吧？ 哎，你看一下我们永新的小眼神儿。 我觉得应该挺多的呀，怎么一个也说不出来呢？ 怎么都没有呢？这个时候想一想有没有？我给你延长到五秒钟，再给你五秒钟，有吗？ 要说吗？这是个方言 啊。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但是我说不标准。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闭嘴吧。 闭嘴吧是吗？ 对。 是你平时话太多了吗？ 他就是就感觉他他老闹你知道吗？ 啊啊、 就感觉他挺闹的。 啊、 对，但就是有时候呢，我也当然不是说是就是批评训斥他， 嗯， 就是也是一种开玩笑的。 嗯，明白明白。所以你才会用方言 说 你要不来一个正常版的方言。对，就是非原版方言。 其实也不是方言，就是我说、说久了， 嗯， 就是一开始 了，下次就唱出来了。闭嘴吧宝宝。是吧？ 来说一下， 来个原版吧。 就是闭那个三个字是闭嘴嘛。 嗯， 然后我说的是闭贼吧。 闭贼啊、 闭贼吧。 哦 OK。 所以这个题他答对了吗？确实是你的口头禅吗？ 算是吧。 算是吧。我怎么觉得不太满意呢？ 那比如说呢？ 比如说还有什么？ 算了，都是方言。 我说为什么他捕捉不到你的那个日常口头禅？对，你是故意的哈。好，那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游戏，请说出秀珍不吃什么，除了水果之外不吃什么？ 不吃青椒，不吃芹菜，不吃胡萝卜。 不吃这三样。秀珍 就是这是平常就是因为吃饭嘛，这是平常捕捉的最多的。 哦，这是捕捉的最多的。秀珍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 一直特别开心的在点头，而且又露出了小舌头，好可爱哦。好，那接下来秀珍，嗯，我们的永新喜欢什么歌手？哪位歌手是他最爱？ 张杰。 张杰真的是张杰吗？ 对啊， 因为今天在路上刚见到永新的时候，我就说哇，有没有人说你像张杰？所以我老开玩笑，我说小张杰哈。那你是真的很喜欢他吗？ 这个问题是送分题，你刚刚问他 是吧？好，那个逆战来一下。 啊， 来来来， 来来，我是有附加题的。Come on， 逆战逆战。 来 准备好了吗？ 来吧来吧， 两件就行，两件就行。 一二三四空。 Come on， 逆着逆着来耶，我们还要发泄，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哦，逆着逆着来耶，我们还要狂野，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好，就到这了。 天哪，好好听，而且很激情。然后同时我的注意力全在我们的秀珍那里。Come on， 逆着逆着，她特别的给力，然后在旁边在加油，然后最后好听之后啊，还在尖叫。啊，你们是互相为迷弟或者是迷妹吗？ 一开始特别崇拜她唱歌的时候、哇，一首学不会迷住了我。 哦天哪，学不会。 林俊杰的。 那个不是，我现在看到永新是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是才知道他是为什么喜欢你？ 不， 我以为又他又要点歌，然后你就要。 好，那待会儿我再点这首歌。好， 那接下来我把一个得罪人的机会给到我们的永新哈，那得罪人的机会准备好。那下一道题就是最受不了对方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他太懒了，没有运动细胞。嗯， 这也是一个送分题， 也是送分题是吗？所以你承认自己太懒了，没有运动细胞，懒到什么程度啊？ 懒到我可以躺一周不出门， 躺一周不出门， 不下床。 所以是我们的永新，然后每天给你送饭吃，然后 是的， 然后是的，真的是吗？ 是的， 怪不得那么了解你吃什么不吃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啊，请秀珍说出永新最爱的一项运动。 他就是经常健身，或者他可能喜欢跳绳。 喜欢跳绳，确定吗？ Are you sure? 或者是打篮球。 哦，跳绳打篮球。好，请我们的永新做出你的评判。刚刚我看你也是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是不经常去健身房吧？ 他从来 健身是偶尔的，真的是偶尔的， 哦、 就是真的有一段时间。 我健身那么大反应。 对，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一个月吧，一个月多一点，很少，然后又空了很长时间，就是不太经常。 明白。 但那些运动呢？打篮球这个事情我好像还真的不怎么打。 啊， 对，他就是一般不运动。 我觉得 就是。 你们俩还挺搭的，这个，所以我刚刚说你最受不了的是他不爱运动，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然后呢，你自己也不常运动。 不，我是。 那你运什么动啊？跑步吗？ 对，我平常就会用一些就是 A P P 里的呀，就 是 Keep 之类的 啊。对，是的，是的。 你自己去运动是吗？ 对，比如说就是特别基本的一些有氧，然后就跳绳，然后就跑步嘛，就是生活范围内的运动。对。 我知道张杰可以边做就是仰卧起坐边唱歌，你之后可以开发一下这项技能，很厉害，对，很佩服。好，那接下来不得罪人啦，请我们的秀珍说出永新最爱穿的衣服颜色。 黑白色。 黑白色 ，OK， 对吗？ 是吧？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是开始 被我带的。 被你带的，所以你永新说出我们的秀珍最爱穿什么色？ 我身上。 哦，紫色吗？ 我也喜欢穿黑白色。 哦，你喜欢穿黑白色。 那是我喜欢穿他的衣服。 可以。哎呀，我的天哪！我刚刚想说问完这个问题，你们俩下了节目可以聊一聊。结果后来我们的秀珍说了一句：“我喜欢穿他的衣服。”好了，我败了。今天攻擂没有成功啊。开个玩笑，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算了，我在想应该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环节。这个环节呢，刚刚我给各位已经是抖了一个包袱了，就是说既然二位是情侣，就来为对方选择一首最适合或最像他的一首歌曲，然后唱几句就可以。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你们先准备一下，一分钟之后我们就来揭晓这个答案啊。对方最像什么样的歌曲呢？同时呢，我们也一起来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叫做跟我一起唱。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Hey Jude, so does it. 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 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那今天是七夕节，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反着唱啊。那反着唱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刚刚我说过了，第一个就是为对方选择最适合对方的一首歌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一首歌曲男唱女，女唱男。所以说我现在把题目亮出来了，请二位来接招。当然我相信你们爱的无穷力是无穷大的，毕竟我没有攻擂成功。那现在准备好了吗？因为我从节目开始就已经 Q 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了，就是为对方选择一首最适合他的歌曲。谁先来？秀珍还是我们的 一句 啊？一句，一句，只唱一句是吗？可以，可以，你想好了是吗？好的， 好的，那我们来听一听由秀珍带来的如何形容他的这个小哥哥，也就是我们的孙永新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唱了，是哪首歌？可以先自报一下。 是，算了，还是让他先唱吧 啊！突然被 Q 到，然后那我们永新，你来用一首歌或几句来形容一下我们的秀珍。 嗯，是也是张杰的一首歌。 哦，张杰的一首歌， 叫《一切都值得》。 一切都值得，哇！来两句。 不敢想象，没有见过你的生活。哪怕是擦肩而过，也记得那般温热。为了感动，也试着默默的守候，渐渐领悟，想要的不再是结果。也伤心过，折磨过，绝望过，恨过，却从没想要放弃过。就开心的，快乐的，幸福的唱着，遇见过你，一切都值得。就到这。 嗯，再唱一句吗？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再唱一句吗？ 啊，那再唱一句。 然后接下来就是，就是接着的。 嗯 ，My friend， 我们都是幸运的，只为你我默默感应着 ，My love。不论天长或地久，只要唱这首歌，就一切都值得。好，就这样了。 我感觉秀珍心中的小幸福感好满足，是不是？哎啊，默默感应着的二位呢，接下来秀珍你想好了是哪首歌了吗？ 其实没有 啊。其实没有，为什么？ 但是真的没有， 我给了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是觉得很难去形容，还是？ 对，很难去形容。 可能是没有感觉了。 你们两个接下来去聊一聊，不是我搞的事情，是你们两个 出了门再说。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这样，没有想到歌的话，那你能不能比如说说几个关键词，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心目当中的小哥哥，好不好？ 体贴， 嗯， 温柔， 嗯， 只看我一个人。 哦，只看你一个人，默默感应着，就像刚刚那首歌一样哈。天哪，我是觉得秀珍不是想不到有什么歌来形容，而是现在已经完全被幸福冲昏了头。所以待会儿还能唱歌吗？ 当然可以。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反着唱的环节是怎么反呢？我们有一首歌叫做《小酒窝》啊，里面是JJ 和谁？和金莎是吗？他们两个互相去。 蔡卓妍。 哦，蔡卓妍，哦 ，sorry， 他们两个一起来合唱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男女对调来完成这样的一首歌。 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笑着 有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 你 不知道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想救我长睫毛， 迷人的无可救药， 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笑着我长睫毛， 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 你对我多么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长睫毛，炽烈的无可救药， 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 老。哇哦，七夕反着唱的，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反过来唱，男女对唱之对唱版，男女对唱版，因为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但是呢，现在是男生唱女生，女生唱男生，而且完成度依然非常棒，也苦了我们的张杰啊，小张杰之间唱的是高音区的部分，还是很难的，但是完成度非常棒。刚刚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小酒窝，那演唱者呢，就是今天非常恩爱的情侣李秀珍以及孙永新。同时再次感谢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你们好听的歌曲，同时还分享了很多你们的甜蜜瞬间。那当然了，今天是七夕节，所以说呢，祝福各位七夕节快乐的同时，我们最后呢还有一首和七夕节非常相关的歌曲啊，它呢叫做牛郎织女，而且确实也非常应景了。当然了，还是同样的，我们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都会在 FM 98.2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当然了，也希望各位继续的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啦。